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是刁民牛，炮竹一声除旧岁，祝各位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好，各位好啊，今次第一次做节目，同阿的总开嘅新节目，叫做咩名啊？我都唔知 咩。今日讲古仔。 今日讲古仔。 系啊。 吓，咁啊，顾名思义啦，都系讲古仔为主啦，即系唔系讲股票嘅。 系啦。 咁啊，尽量就唔会讲个指数啊，嘅财经节目嚟啊，基本上系。 系。 算系啦，嗬。 算系啦。 算系财经节目啦，咁但系就唔想做翻即系平时喺电视或者电台做嗰啲咁样。啊，讲股票啊，讲咩乜差目标价啊，止蚀价啲推介嗰啲就唔会咁讲。咁啊，用一个另一个角度去讲啦。吓，点解会开呢个节目呢？其实就我有几个目的嘅，即系本来开嘅原因呢，就有我有另一个朋友啦，吓。咁啊，佢系一个 professor 嚟嘅。咁佢系聊起嘅。十一月十一月嗰阵时聊起。我同佢讲话，喂，我有个 friend 阿的总同阿冯总搞一个 Web 先网台，开个财经节目一齐玩 partner 玩下咧。咁佢又好。咁啊，点知佢啊冇俾飞陀。而家唔知去咗边吓，即系佢我知佢去咗边，我见到佢，但佢又冇一件事咁样。咁啊，跟住又见阿的总，你话要开三节节目。吓，咁我之前又应承咗，咁啊好啦，咁啊帮你做啦， 多谢多谢啦， 冇乜问题，唔需要多谢，我同阿的总同阿冯总都深交甚笃啦，吓，咁啊又识阿牛，咁啊冇问题嘅，吓，咁啊所以就成个节目，其实我有一个目的嘅，最主要的目的咧就系话咧，点讲咧，其实大家都系 analyst 嚟嘅，即系大家对股票可能认识唔系好多，但系都可能会炒过股票。就算你冇话接触过股票或者投资都好咧，其实你都应该系一个每个人都一个 analyst。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打份工啦，系咪？你打份工有一个行业啦，有一间公司啦。咁个行业嗰啲嘢，即系譬如你系做船务嘅，吓咁啲船务呢排多唔多单？旺唔旺？咁你清楚过我噶嘛？ 系 嘛？咁我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几年前已经谂紧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譬如你用 Facebook 啊，或者系啲 blog 啊嗰啲乜嘢咧，就系、是。gather 一啲嘅行業嘅消息 ，OK， 嚇啲人啦，當然一人啦，就大家報料啦，即係譬如你話，航運股好似嚟緊，好似幾好景，好似得今年，咁如果你係做航運嘅，你可以大家交換啦，就話喂唔係，頂我公司都做航運，啲生意真係死曬，嚟緊啲單你莫講話單啦，毛都冇條，即係咁大家就會喺嗰個行業裏面就知多啲啦，即係唔使一路靠股啦。系咪先？因为即系你要知道喺香港里边做 analyst， 或者呢个世界里边做 analyst 咧，其实 analyst 研究员呢样东西 咪又係吹， 係啊， 係咪？即係聽到啲嘢，睇到啲嘢，跟住擴大佢， 再加少少所謂嘅數字，然之後再睇埋幅圖， 係啦，即係好似炒面咁樣，就炒埋一碟之後，炒得香嘅咪好食咯，炒得唔香嘅你咪倒咗佢咯， 係咯， 即係大家都係咁樣 run 噶啦，咁啊，所以其實呢個 concept 就係十幾廿年前咧，即係 Merrill Lynch 落嚟玩個 global market 嗰陣時嗰啲諗法嚟嘅，嗰陣時 Merrill Lynch 咧即係美林咧落咗個 global 嘅廣告嘅，全世界都係同一個廣告，咁啊好震盪人心嘅。咁佢廣告好簡單嘅，我冇記錯嘅話，只係一幅相。嗰幅相咧就影緊個阿嬸嘅，即係外國嘅阿嬸。咁佢嗰個阿嬸咧就喺一間上市公司裏邊做清潔嘅。 OK， 嚇咁啊 ，Merrill 嗰個方向就係話咧，嗱我哋睇一間公司咧，淨係唔係淨係同佢個 CFO 啊、CEO 啊、COO 啊傾偈。我哋啲 analyst 係會直頭咧走落去下面嗰度咧，同一啲最嗰間公司最基層嗰啲員工傾嘅，即係先至知道攞到個 full picture 出嚟嘅。 係啦， 嚇咁呢個廣告咧就引致到即係十幾年前咧，就成個研究界咧都一個好大嘅震盪。因為以往嚟講咧，即係 analyst 俾人一個好高高在上嘅地位，又話喺有百萬年薪，有千萬年薪，淨係個 B 仔一年都收你五十幾個月咁樣，咁俾人嘅感覺就係 analyst 同埋基金經理都係識收你錢，又唔識做嘢。咁 Merrill Lynch 話俾你聽，唔係我哋嗰啲 analyst 咧，話頂你嗰塊掃地嗰個啊，洗廁所嗰個啊，我哋都 interview 過㗎啦。咁所以我哋睇嗰間公司咧，就唔同其他人睇嗰間公司，就直接就影響到咧，就係牽連好大嘅，直接就影響到跟住 CFA 個 syllabus 嘅， 係、 影響到某程度嘅 CFA 嘅 syllabus， 因為呢樣嘢咧就改咗 analyst 喺一個工作角色裏邊嗰個喺間公司睇緊間公司嘅角色裏邊嘅角度嘅，所以嘅影響好大。咁啊，所以一路都諗就係話咧，我哋應該係好似循咗咩方向咧，去 gather 多啲一啲行業嘅信息，係咪？就算你話你係做茶樓裏邊做大位嘅，你都俾我哋認識。 又咁樣講啦，調翻轉咁樣講，其實市場嘅信息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諗呢個係特別喺香港啦。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話，當你去到一個全民皆股嘅意思係咪？呢度又諗翻少少股市去講嘅，就係話連茶餐廳嘅阿嬸，又或者啲客啦，又或者係推銷買嗰個姐姐。都講緊股票，問你邊隻 number 好嘅時候嘅話咧，咁就大家要響下個警號啦。 係啦，嗰陣時依個係必然需要知道嘅一個硬道理嚟嘅。全民皆股咧係非常之咁危險嘅。 但問翻要轉一樣嘢先啦，其實投行嗰啲分析員啦，以前同而家即係以我所知有好大嘅分別啦，因為俾人嘅感覺以前係高高在上啊！ 嚇，而家 cheap 個地底嚟嘅， 帶點神秘感啊！喺神秘之夜可以講 係啦，一行出嚟就四五條僆仔， 係啦， 一個大佬跟住三四條僆仔出去食飯，出去啲公司嗰啲 luncheon 啊、presentation 啊，咁啊，哇，好犀利，個個 Hugo Boss 啊，就阿瑪尼西裝啊咁樣。 個研究部好大㗎。 嚇、個研究部佢出嚟三四個就話俾你聽，我哋研究部其中嘅一個角落頭嚟嘅，反正係裏面有百九幾人嘅。咁、你嘥鬼氣嘅。 但而家就即係。我有啲同學都入咗去做啦，但其實發覺嘅係，其實都唔係話好似我哋以前所講嘅，即係好似神一樣嘅一個神聖嘅工作嚟 嘅。但當然喺街邊都好多人以為即係神嘅，係好犀利嘅，話你點石成金啊！你講嗰只股一定會升啊！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嘥鬼氣嘅呢啲，即係你真係咁諗嘅話咧，輸死你！股票嘅嘢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分析完啦，啱講過，大家都係股神嚇，睇下你做緊嗰一行係做緊邊一行，同埋你對嗰行有冇一個嗰個熟悉嘅程度嘅啫。正如後屘我好中意睇航運股嘅，我覺得我自己好叻航運股，因為我識好多做航運嘅人。咁所以我唔需要睇嗰啲咩波羅的海啊咁樣嘅。咁佢哋會話俾我聽㗎嘛，喂呢排真係唔掂，或者係喂唔係喎，而家啲歐洲水開始行返喎， 或者冇乜得 冇乜船可以 booking 到。 係啦，喂唔掂喎，呢排嗰啲即係嚟緊我哋要加價喎。咁呢啲佢話俾我聽，我就清楚咩事。咁又唔需要去篤嗰啲政府公布嗰啲數字啊，嗰啲咁嘅 click clack 嘢，跟住計條數啊，費曬鬼氣啦呢啲。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其實我 Facebook 有個 group 叫自己有嘅，咁、就本來我個初時個意思都係咁樣，即係大家。做嗰行，大家喂講多啲，你嗰行嗰啲信息，大家聽下。咁但係近排個自己有就俾阿索羅 B 就用佢嗰啲政治智慧就嚇好犀利，因為索羅 B 係好犀利一個人，非常之敬佩嘅一個人。 基本上佢係可以寫一本名鏡 嘅。係啦係啦，好厲害嘅嚇。咁佢可以將名鏡啲嘢擸落股票嗰個犀利喎。嗱咁有興趣可以上我 Facebook 度睇睇，即係我同阿索羅 B 嗰啲，即係近排一個尋日就同阿索羅 B 講。邓家嗰啲嘢啦，吓阿邓小平家族嗰啲嘢啦，咁咪佢又可以楞到落去啲资源啊、稀土啊嗰啲咁嘅嘢嗰度啦，吓咁啲题外话啦吓。 我以为邓伯系黑社会嗰、那个添， 阿邓伯 黄天林做嗰、那个。 咁一路諗我佢仔啊、啲孫啊、啲出曬嚟㗎啦，咁啊依啲嘢係阿索羅 B 個好大嘅 credit 嚟嘅，咁啊因為我自己諗我都諗唔到佢咁複雜 嘅。我其實呢個要俾翻個 credit 阿 B 嘅，即係 佢好犀利嘅依樣。 因為有陣時即係去到呢個位咧，呢、這個又要同各位聽眾講下，其實即係好多國內嘅公司嗰個人物上嘅關係，特別係某一啲所謂嘅非執董啊，又或者執行董事啊 ，OK 背後嗰啲嘅脈絡之後嘅家族再牽連落去嘅話，咦你就會發覺一環扣一環，一環扣一環會睇到啲嘢。 係啦，咁啊嗰個全部都係利益集團嚟嘅。咦係喎，的我都未介紹我自己喎，係喎屌。嗱我姓羅嘅，我叫 Eugene Law 啦。咁啊有時都幫你哋做下啲節目嘅。咁啊但係你哋將我名字又畫撚到唔知去咗邊，又一時又姚尊，一時又玉尊咁樣。咁我 Eugene Law 啦嚇。咁就喺銀河證券嗰度做，唔係銀河賭場，唔關事嘅。 OK 嚇、啊，銀河嘅賭場同銀河嘅證券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完全冇任何股權嘅關係。管理層亦都冇任何嘅關係嘅嚇，千祈唔好搞錯，我唔係去咗撈搭馬仔。咁啱啱講過好多，即係啲 analyst 嗰啲工作啦。咁阿的你問咗好多問題，十幾廿年前嘅研究界咧，就同而家嘅研究界咧，即係基本上已經係翻天覆地嘅變化噶啦。十幾年前嘅研究界咧，就真係好學術嘅，好 academic 嘅，academic 到。不得了，嚇死你嘅！嗰陣時我哋啱啱入行做 analyst 嘅時候咧，嗰啲 analyst 嗰啲大佬啊，嗰啲大行嘅大佬咧，基本上個個都可以出幾本書啊！嗰幾本書都可以全部都喺大學嗰度做教科書咁滯。佢哋玩嗰啲 modeling 啊，玩嗰啲 simulation 啊，係而家不能想像嘅你。你係不能想像。你諗下嗰陣時可以一班人坐埋喺度飲酒煲雪茄。up 搞咗个 EVA 嗰啲 model 出嚟嘅 enterprise value 咁样 EAV enterprise added value 出嚟吓，咁啊嗰阵时系好多呢啲咁嘅智慧啊，咁而家你其实基本上你冇噶啦，即系呢啲咁嘅 terms 冇噶， 系同意， 你最多咪整个咩保险嗰啲 embedded value 啊呢啲咁嘅东西出嚟啦，咁啊以前做 technical analysis 嗰班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十几二十年前啲好犀利嘅，而家喺香港里边你揾唔到一个好正统嘅 technical analysis 嘅。 但可唔可以咁讲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有阵时都会睇到而家所谓一啲大行嘅研究报告。可唔可以话其实某调翻转嚟讲，以前嗰啲人性化少少咧，即 系以前系人性化， 而家系好点讲咧，即系好执行性嘅工作。 而家系啦，你讲得好啱，以前系好人性化嘅，即系我睇间公司，即系一个 analyst 走入间公司里边，我真系可能系跟咗四五年噶啦，吓跟住写翻间公司出嚟，写嗰间公司出嚟，佢系有感情嘅。以前有一个好出名嘅人咧，英文好叻嘅 analyst 头叫 Eugene Poon， 咁你即系而家你搵唔？翻嘅佢冇做嘅应该，你如果你揾翻佢写嗰啲 research 咧，你会发觉有血有泪嘅。佢写嗰间公司吓，直头即系人哋间公司一年譬如赚五千万、赚十亿咁样，嗰啲钱唔系天跌落嚟噶嘛， 系 吓咁啊！佢一个好一年嘅过程里边赚咗啲咁嘅钱翻嚟，咁佢写得好好嘅，英文亦都好靓嘅写得。咁但系而家嗰啲 research 咧，尤其是你。 你都會見到大行 research 係咁樣，好多都係 plug and play 嘅。 嗯， 嚇一個 template 喺曬度，咁我 plug 啲 figure 入去。plug 啲 figure 入去之後，嗰個 target price， 咁我又 plug 個 target price 入去。係 啦，我成日都覺得係其實而家嗰啲所謂大行嘅研究報告，好多時可能係攞翻一年或者三年嘅一啲業績報告， 係啦 嘅一年之後再揾一啲數學嘅程式去計算，然之後估計，好多時都係咁啦，估計佢未來三年嘅增長或者盈利有几大或者几细，然之后再评定佢系个评级系买入啊，定系放出、啊。 而家就评级就好啲噶啦，你讲评级，而家就 buy hold sell 嘅啫，大家都系。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就话以前嗰啲系深入好多嘅原因，即系因为而家我哋都有时知道嘅系，可能嗰啲 analyst 系只会同一啲 marketing 嘅嗰啲公司嘅 marketing 食饭， 系嗰阵时先至接触， 系啦， 嗰阵时先接触，咁个就都系。得你講我聽㗎喇， 係啦， 即係譬如阿的總，你 Vegas 要上市，咁我走嚟同你傾，喂，你上市點啊？喂，我哋 Vegas 又點樣點樣點啊？幾好㗎，有幾多節目？咁、我聽完之後，我又寫翻出嚟啦。咁呢啲有咩意思咧？係呢啲冇意思㗎。 你又冇睇過？ 你問阿牛，阿 Vegas 係乜嘢？阿牛講得多過你啦，係咪先？阿牛做 analyst 都得啦，就係咁嘅意思啫嘛。咁以前就唔同啦，因為以前啱講過一個 analyst 咧。就跟一間公司可能跟咗十幾年嘅、一跟咗十年八年嘅，咁佢對間公司而基本上係瞭如指掌，即係佢會發覺啊，今年嗰間公司做咗啲乜嘢，令到個業績拖低，哦，點解佢會做啲咁嘅嘢咧？哦，原來七八年前。咁佢喺個 industry 出現咗變化，嗰個管理層呢就點樣應對。咁所以呢有咁嘅 experience 呢，佢今時今日呢就做咗啲咁嘅事，令到個業績倒退咗。咁但呢啲嘢你可以話係可能係 one off 嘅點。咁呢啲係好有感情嘅寫法嚟嘅。咁而家你基本上你好難見到。就算你話近排俾人踩得最多嘅譬如利豐咁樣494咁樣。你睇啲大行寫嘅利豐都係睇到呢一年嘅利豐㗎 咋。 佢冇 reference 返去過去個利豐100年歷史嘅大佬啊。一百年里面第一年到而家，你里面个管理层啊，里面嗰啲嘅 mentality 啊，累积咗好多噶。你基本上你睇唔到呢啲咁嘅智慧嘅累积，你净系会睇呢一年利丰好唔掂。咁当然呢一年利丰真系好唔掂啦。咁、你但系你写个角度嚟讲咧，就系话好唔掂。所以嚟紧都唔掂。咁、你有冇谂下就系点解佢今年你利丰成班？咁多年嘅管理層，佢你話佢唔掂啫，今年佢唔知咩？咁點解佢泥足深陷咧？咁佢中間會唔會搞緊啲嘢咩嘢咧？ 發生啲咩事咧？ 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即係而家啲 analyst 咧，就基本上就冇 tackle 到呢啲咁嘅問題。咁啊，點解會導致到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個道理好簡單，因為 analyst 嗰個 career path 咧太短嚟噶。 嚇！ 太短啦。 好短。 太短啦！ 我真唔知 嗱、以前咧，我記得我入去做 analyst 嘅原因咧，就係話有一日咧，因為嗰陣時我大學畢業啦，畢咗業之後咧，我都唔知做乜春，係嘛嚇？睇嚟睇任左睇右睇，我都唔似一個股票佬嚇。咁啊，嗰陣時係睇咗一份 recruit， 好似叫做 有嘅，有嘅，有嘅 嚇。咁、我喺個巴士度執嘅嚇，屌嗰陣時 recruit 邊 Q 有人睇嘅真係啊！喺巴士度執，咁啊睇一份咧就係、講個基金經理嘅。咁佢又好簡單，佢話：，我做基金經理一條 career path 咧，好簡單啦。我做咗12年，即係佢話佢嗰陣時做咗12年咧，嚟曬香港嚇。咁跟住咧就順理成章咧，就做咗 fund manager。即係 career path 係好簡單嘅，以前 analyst fund manager。你計 fund manager， 你繼續撈得掂咧，你咪嗰陣時又講嗰個你個 fund size 啫嘛。你由1億變咗10億，你好掂變咗100億，變咗1000億，變咗索羅斯咁樣嚇。咁而家你冇噶啦，你同一個 analyst 講，你話你第時想做咩啊？你問一個 analyst， 你第時想做咩？你問華資 analyst， 佢就係話俾你聽，冇啊，一兩年之後諗住上下電視咯。大把都係咁樣。跟住有當然有啲男男女女啊、靚仔啊、靚女嗰啲就話俾你聽，走入間上市公司裏面咯，即係同我哋混熟咗，踢入去裏面，跟住睇下份工起碼穩定啲啊。你冇人會行去 fund manager 嗰一 part 嘅。有嘅，有啲大行嗰啲咧，就係、有啲僆仔啱入行咧，入咗行一兩年咧，都會諗住分 manager， 因為始終分 manager 咧個派頭夠。如果你加底厚嘅話咧，你啊梗係揾派頭啦，係咪啊？咁但係呢啲咧又係走火入魔，我見好多。有啲高盛嗰啲咧，有好多啲年輕 analyst 咧，好走火入魔。即係我曾經接觸過一啲例子，就係話同個高盛個頭講：，喂，我有隻股推。 嗰隻股啊一定得㗎啦。點解呢？嗰隻股係我譬如我老豆嘅，我舅父嘅。咁我推佢，佢都推股價㗎啦。我寫 research 推佢。跟住麻煩你哋公司呢，即係我哋公司啦，就呢幫我即係 label 我做 star analyst。Star analyst， 总之我一路写，佢一路个价升噶啦。咁、你就叫我做 star analyst，跟住之后咧，几个月之后咧，你就捧我做 fund manager，带我出去欧洲、欧美嗰度做 wall show sell 我自己。咁啊呢啲有啲大行以前咧，即系我哋做大行嗰阵时咧，即系啲黐线嘅你都，啲咩啊？你舅父间公司话升啊升啊， 咩 你咩料啊大佬？一七线公司系嘛、你用一日用50,000 turnover 打佢个股价升一倍，第二日用一球升多一倍，咁冇意思噶，系嘛？咁啊会白痴。咁但系而家有人 buy 嘅，有人 buy 嘅，又话啲大佬会觉得喂 OK，因为佢想 cut headcount 啊嘛，我所想炒你咯，点知你有啲嘢咩有咁嘅料到，咁、你又攞埋去咁样试一试啦，咁样咁有好多，所以 analyst 个 career path 越嚟越短。 但我觉得两方面嘅，两方面嘅原因就系话，即系呢个又要即系冇红筹嘅时期，点解头先讲所谓人性化啲嘅原因？至少嗰个佢哋嗰个即系分析喺分析嘅系统上咧，喺嗰阵时嚟讲，始终我觉得第一少啲公司啦 ，OK， 真系 系嗰阵时好少公司， 点计都系得所谓港资或者甚至系英资嗰一扎啦。咁第二样嘢嘅系列出嚟嘅数项或者数目，亦都真系比较即系喺份所谓嘅业绩报告里头。啲名字都會清楚好多啊！即 係 而家我哋都成日都搞唔清嘅，即係某一啲銀行公允值嘅改動究竟係乜嘢嚟咧？ 係啊， 從來都唔知咩叫公允值改動。 係呢樣嘢又絕對係影響咗即係一個研究員嘅工作啦。即係似啱我講就係話，以前嘅 analyst 就好 academic 嘅，即係話即係 academic 到你即係講你都唔信嘅，即係好恐怖嘅，犀利得好犀利，成班學者咁樣嘅坐出嚟嗰陣時候，你答唔到爹嘅。咁但係你而家個個都答到爹嘅。 嗱而家咧，我嗱頭先可能耀尊所講嘅就係話，即係啲 analyst 方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喺公司嘅方面啦，即系我哋都知道， 即系互相影响嘅啫嘛。 系啊，太多公司，同埋就系、是、喂，而家有好多内地嘅公司啦。 系啊， 有时我哋睇落去都讲搞错啊！ 呢啲全部系 analyst 嘅作用咧，而家咧另一个功能咧就系收风嘅啫嘛。 系啊， 就系收风嘅啫嘛，系你唔系同佢计条数，你唔系同佢睇间公司，你系收嗰间公司几多风嘅啫。吓，嗰间公司古灵精怪，你收到佢啲风系古灵精怪嘅，咪 OK 咯。你间公司古灵精怪，你觉得佢正正经经，你咪濑嘢咯，咁咪濑晒嘢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系又系绝对系令到嗰一个研究员嗰个工作咧系变咗质嘅，完完全全变咗质啦，因为即系中资嘅呢十年里边嘅大堆投式杀入，一个 analyst 入咗间国内嘅公司里边，即系譬如阿迪，你帮我飞上去沈阳睇间公司，你入到间公司里边，你发觉里边上至 CEO，下至到扫地阿婶，乌下乌下嘅，你问佢生意点啊？我哋唔会唔掂噶，国企嘅，点会唔得啊？咁啊，一大堆吹埋嚟，我有城镇化啊嘛，我哋又有中国经济急速发展， 系我有省啦、市啦，都会支持我哋， 我哋都会支持我哋。咁你知道我哋公司吓、我哋上边冇公司，又有好多资产， 系 迟啲都会注入嚟噶啦。 然之后你发觉喺个大堂里头有好多张相喺度嘅， 系啦。咁跟住佢当然佢都会同你讲好多好西方式嘅嘢， 系啦。 我哋个毛利率咧，我哋嚟紧咧都系会控制住一个好高嘅水平嘅。咁啊，点样控制好高嘅水平咧？我哋好多方法噶。我哋嗰啲生产商啊，我哋嗰啲唔系生产商，譬如我哋嗰啲原材料供应商，好熟噶。我叫佢今年减20%，佢唔减啊。咁你点写？如果你系个 analyst， 你同佢讲完之后啦，你得点翻嚟写啊？哦，这公司来年会要求佢嘅物料供应商减20%，所以今年毛利率会急速上升，建议买入。咁样啊？你咁样你写出嚟都觉得好笑，但系你要写啦，你冇计啦，公司上边冇公司有大量资产准备注入，注入之后咧，公司就会产业链一体化了，建议买入，你咪变咗咁样咯， 吓，咁你都觉得戆居噶？ 系， 我都觉得戆居噶。 好多 喂，我做电视嗰阵时讲呢啲，我都觉得好戆居噶。 即系好多好奇怪嘅嘢噶嘛？即系喂，你明明发觉点啊？唔系事实嚟噶，大佬呢啲随时都即系你只要问一问嘅，随时成个你所谓嗰句说话都会冧咗噶嘛？ 系啊，嗱，因为呢啲就系个市场啦，市场里边嘅投资者啦。公司啦，一個研究部咧，跟股票行咧，一個 interaction 影響到一個嘅成個投資文化嘅問題嚟嘅、 嗯。 即係點樣講咁講？我頭先嗰幾句好戇居咧。我哋資產注入你幾多錢啊？1000億又得，10000億又得，唔使錢又得、 嗯。 但我唔會 further up 去問 follow 呢個問題。 嗯。 但係只因為我知道，我只係喺市場裏面講一句：阿媽資產注入， 嗯， 個價就升㗎啦。 系， 喂，我使鬼搞咁多咩？问你注入啲乜？跟住话我注入个铁矿石，我要问你个铁矿石有几大，勘探咗未？储量有几多？咩价钱？喂，我要问咁多嘢。原来个市场话俾我听，你一句资产注入就炒得起啦。 系， 就系咁样啫嘛。 系啊，而家啱噶，十间有十一间。一话阿妈资产注入嗰日就升十几廿个， 所以大家真系 generally 系收风嘅啫嘛，系、 嗯、 嘛？啲风咪收到乱晒咯。系、 嗯、 以前我系好早做国企嘅 analyst 嘅香港，好早好早一批，基本上系1998年开始做，嗰阵时基本上以嗰阵时冇行写国企股嘅，就算最大嗰只嘅青岛啤咧都好少写嘅，嗰阵时。嗰陣時我都有啲責任嘅，就影響到啲國企公司即係啲心態，即係面對香港啲投資群體嘅心態。佢因為啱講過，即係公司都係一個其中嘅 interaction 嘅 element 一個元素，佢哋會覺得香港投資者就係聽呢啲嘅啫嘛。 嗯， 我唔需要俾好多嘢你，你係聽呢啲就夠。咁所以其實佢哋為咗去俾呢啲嘢你咧，佢哋做咗好多好低能嘅嘢嘅。 好、 啊，但係呢啲低能嘅嘢。我哋好拜，市場亦都好拜。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即係嗰陣時我同三間嘅鋼鐵公司好熟嘅，重鋼啦、馬鋼啦同埋鞍鋼啦，熟到不得了。佢基本上我哋三間公司每年都落嚟香港同我食飯嘅。 嗯， 食飯嘅原因好簡單，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大家吹下水嘅啫，跟住去到中間咧食飯原因好簡單，佢就報料俾我啦。 嗯， 報咩料咧 ？Profit。 嗯。 报佢个嗰年个 net profit 俾我，我系好早知道嘅呢公司 net profit 升几多跌几多，我你直头连佢个毫子位我都知嘅， 嗯， 即系佢赚2億3765萬07毫子，我都个七毫子位我都知，咁跟住三间公司会报俾我，咁跟住之后变成咩咧？跟住我咪散出去市场咯，嗯，喂，马钢赚大钱，哇，点啊，即系要买啦咁样。咁跟住三间公司都知道咧，我变成嗰三间公司嘅中间一个联系人啦。咁， 嗯， 三间斗报料啦，喂，嗱，我间公司咧，旧年系赚5億，喂，你听到侧边嗰间赚几多啊？我话好似5億5咯，吓，佢5億5，我5億啊，即刻打电话，真系即刻打电话上去，整多6000萬出嚟。 嗯 5億6，多过佢吓，咁样即系第三间走落嚟咧，就话咧，喂，嗰间5億6啊，我哋今年就5億4，又整多4000萬俾佢，5億8，我总之我个 profit 我要多过另外嗰两间，咁啊啲市场咧就会追我只股啦，咁跟住呢个第二个 step 咯，第三个 step 咧，大家知道追 profit 唔系办法啦，因为有会计呢样嘢啊嘛，你唔可以话我督多5000萬就5000萬噶，督到尽唔掂噶，咁跟住啲玩咩啊？ 唔知 斗 dividend， 哇， 斗派息，喂，阿罗生，马钢派几多？好似话毫半子，我派毫8，跟住重钢话派毫8，鞍钢就会问你啦，喂，佢哋派几多？一间毫半，一间毫8，我2毫2，真系咁样，跟住派2毫2，咁我哋知啦，哇，鞍钢派息封口派2毫2，佢哋又唔会计个 dividend per share 噶， 系 佢唔会计个息率噶，哦，佢就系计个 absolute value 噶，哦，总之我2毫2多过你毫8，你濑嘢啦咁样，你会跟住搞到咧，俾人查噶，即系麻 Q 烦嘅，吓，俾人查，咁啊好多啲咁嘅国企公司都系咁嘅心态。 唔系内地公司就一定系噶啦，追逐数字。咁第二样嘢嘅系话，即系呢个又要去比较翻咯。有阵时你睇翻即系美国嗰边啲好似哦大即系金融股咁计 ，OK， 你唔会见到Citibank 跟住然之后 Goldman Sachs 然之后大摩咁计三间去追数噶嘛 ？OK， 你拣系有阵时会发觉即系正常少少啦 ，OK， 冇理佢。 嗱，因为人哋即系唔系话要媚外咁样啦吓。啊 咁你除咗呢啲 absolute value 之外，你有好多嘅嘢可以比較㗎嘛。 係啊， 我賺得錢多唔代表個 efficiency 最高㗎嘛，唔、代表我個 cost control 做得最好㗎嘛。即係佢哋就會，總之我派息高過你，我 profit 高過你，我就一定好過你。我估計一定贏你，就係咁樣簡單。即係你話你派息咁高，你冇 cash return 喎，你冇錢留翻第時發展喎，佢哋唔會理嘅。咁啊，外國公司可能會有噶嘛 ，cash retention 成日都講噶啦。你 return 咗幾多錢喺翻間公司裏邊？你點解留翻咁多錢？依、這個係 MM theory 咯。咁因為你第時會有啲咩嘅投資，咁、那個投資會有幾多 ROE？ 依啲字係持續發展，我哋會咁樣同佢計嘅。 係啊， 咁大陸公司我哋唔會咁樣計 嘅， 因為你個市場就係知道佢想知道佢派息幾多。派息高過其他嗰啲，你就係一個好股票，咁咪得咯。咁所以 analyst 係變曬㗎。 喂，而家去到仲衰啦，你知道有條數咩？冇㗎。係 咯。 公布業績之前，大約一個月或者兩個禮拜前，盈起。 係啦。 跟住就磅咗上去。 跟住磅上嚟， 跟住大家都 expect 嘅係我四成咯 ，at least 做緊啦。 你而家盈起基本上喺俾大陸啲傳媒啊，或者大陸啲股票行啊，玩到香港人借㗎。係 啊。 嚇！啲盈起。点解要发型起？我唔知点解发型起，点解发型景咧？系嘛？乱发嘅几个 case， 我唔记得啦。几个 case 系乱发型起嘅，吓咁啊！但系我哋伟大嘅港交所又唔会谴责嘅， 唔会 嘅， 唔会 又唔会嘅，即系冲咗上去，嘣一跌咗落嚟，哦咁样，哎呀咁样，即系大家都惯咗噶啦，大家都觉得好玩嘅，咁 OK 咯，你冇办法啦。 讲多少少啊？头先你提到咧，有啲注入资产嗰啲嘢，例如有啲铁矿石啊，有啲资源啊，我要注入去个子公司里头，由母公司嗰度。但系事实上系噶，你有时睇翻咧，你讲得啱噶。头先姚川讲，唔知道佢嘅 size 啦，佢嘅容量啦，第二样嘢唔知道佢喺边啊， 系 佢话俾你听，例如假设哦喺河源嘅 ，OK 喺东莞嘅，但你会谂深一层啊。咁即係邊呢？因為你冇㗎，即係你係知道嗰個地方有個名嘅存在，但佢唔會好詳盡地話俾你睇係邊度㗎嘛。 係依十年都有咁嘅問題，因為即係資產即係資源，尤其是鐵礦石呢，煤炭嗰啲呢，就大家都好追嘅。 係 呀，即係話喂，我搵到個頁岩氣，咁唔到你唔買呀、喂，你唔好理佢個頁岩氣多啦，大佬，總之佢揾到就得㗎啦，揾到一罐都係叫有啊，係咪？咁你呢啲就係市場得出嚟嘅後果囉。市場係咁簡單去睇啲嘢嘅，因為嗱，當然去到最後真係要出 announcement 嘅時候，你會有啲 details 啦。咁但係啱講過，大家都係收風啫，喺 announcement 之前你就要收到啲風，你咪一炒囉。呢啲風你係咪要需要去到咁 details 咁具體呢？你話俾你聽，你唔使 㗎。 總之你聽到你咪照跟咪有得升囉。你聽到之後你就要諗喎，你炒完啦。 同埋好搞笑嘅係，一聽到嘅時候呢，十个即系你喺电视度睇啦，十个有八个都讲嘅时候咧，你觉得嗰件事啊真系好似真嘅一样咁啊？ 哦，系噶，系噶，系噶， 即系去到呢一 系呢个又系市场导致到嘅问题啦。十个讲，有七个股神，有九个财经演员喺度讲，咁你又觉得系噶啦？ 系啊， 咁你唔通唔信咩？ 同埋话 个价升紧啊嘛， 价升咗上去， 你唔需要你个世界系真与假。你需要望住嘅股价升与跌嘅啫， 系 咪、真与假？你城镇化嘅，因为究竟系咩啫？系咪？我成日讲咩乜鬼 Q 嘅城镇化？城镇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已经城镇化到而家噶啦。你而家当个城镇化系新嘢，因为炒，但系冇所谓噶。吓，琴日炒城镇化，炒玻璃股，咁冇城镇化，玻璃冇人要嘅，大佬。你知啊？即系因为有城镇化，所以要炒玻璃股，咁啊突然之间要炒，咁冇所谓噶。因为个市场觉得呢啲嘢系。就理所當然就係咁樣，就係咁樣咯。冇唔需要太著緊裏面嗰個故事㗎喎。咁所以呢個節目佢係講故仔嘅，唔需要太著緊。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